观战的陈果和唐柔虽然一样无法在观战界面听到二人说什么，但是两人就坐在叶修身边，叶修说什么他俩想听还是可以去听到的。听到这句后，陈果撇了撇嘴对唐柔说， 这口气真是欠扁啊。开始了， 唐柔说着。此时是陈果在控制电脑，需要他去调整观看角度。擂台场上，绕岸垂杨在说完了那句话后，就已经抢先发动了攻击，角色快速冲向叶修控制的竹烟侠。在眼看就要踏进竹烟侠射程的一瞬，突的人影一晃，以极不规则的步调开始移动。绕岸垂杨的角色立刻一二三四接连跑出了四个残影。 剑影步，四个残影。 陈国立刻就叫了出来。这是剑客职业的一个高阶技能，完全依靠玩家的操作来产生技能的效果。此时的绕岸垂杨剑影步的操作瞬时产生了四个完美的残影，让陈国不由得惊叫了出来。在他亲身经历过的对手中，还从没有能操作出四个残影的玩家。这个兰西格臭屁的高手果然还是有点嚣张资本呢。 不错呀。 叶修这边也是轻赞了一声。这个绕岸垂杨的经验倒也丰富，剑影步施展的时机恰到好处，刚刚好是踏入竹烟侠射程的一瞬。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已是不错的意识，更重要的是他在初逢竹烟侠这个对手就能准确判断出这角色的射程，可见他对游戏也是异常熟悉，只有一眼就看出竹烟侠身上的所有装备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至于陈国惊讶的四个残影，那对叶修来说真的不算什么，职业圈里的职业剑客又有哪个做不到？像黄少天这样的顶尖剑客大神，残影部能操作出六个半的残影，四个太少了。对于叶修来说，四个残影实在就和没有残影一样，他已经瞬间就判断出了四个残影哪个是真身，鼠标一推，立刻就是一个量子炮射了出去。与此同时，左手轻敲倒退，竹烟侠立刻后撤了这一步。量子炮和激光炮蓄力射击时一样，有很强的后坐力，需要恰到好处的后退一步来卸除后坐力，否则角色肯定会直接仰面倒地。绕岸垂杨对于这一记量子炮似乎也没太意外，剑舞步朝旁一滑，本体脱开的距离极有分寸，刚刚好在量子炮的波动范围之外。这样精细的掌控让叶修倒是真想再赞叹一声，谁想接下来就让叶秋大跌眼镜，绕岸垂杨一步划开后居然顺势一个拔刀斩，想要把这记量子炮给劈了。系统允许做出这种攻击，只要你眼疾手快，攻速够高，理论上劈了神枪手的子弹都是有可能的。能做到这一点的无疑是操作已经登峰造极的高手，而且也不可能有100%的成功率。至于劈了量子炮，那能做到的人就更多了一些，不过同样需要眼力和手法。但在眼下已经避开这记量子炮的绕岸垂杨突然做这高难度的举动实在是极其多余，除了耍个帅根本看不出其他任何理由。叶修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到底搞没搞清楚状况啊？如此大的破绽叶修怎会视而不见，二话不说收炮换枪便是一记浮空弹。枪炮师并不是只能装备重炮，只不过枪炮师的许多高伤害的大招都必须用重炮才能施展，而浮空弹这个技能并不属于枪炮师系，它是20级以下的弹药专家技能， 技能顾名思义，就是使命中的对手强制浮空的一个技能。相较之下，这个技能用小枪会更加快速、准确、有效一些。换枪流，或者叫双枪流，在枪手职业中是挺常见的。叶修早看到竹烟侠的物品栏里还有备用枪，此时飞快拔出小枪，一记浮空弹就已经射了出去。结果接下来的一幕却多少让叶修有些意外。浮空弹射击，他立刻收起小枪，准备换回重炮，一个大招轰飞即将被浮空弹强制浮空的绕岸垂杨。只见绕岸垂杨的拔刀斩却也在此时收刀取消，斜身一个轻轻的前跳，刚刚好从浮空弹上方越过，落地后立刻一个三段斩，刀光划出的同时，角色已划到竹烟侠身前。三段斩本就是一个剑客门经常用来快速走位的技能。 原来是个圈套啊，好小子。 叶修立刻明白过来，绕岸垂杨这个家伙竟然也是用了一些手段。方才一个很符合他性格的装逼耍酷，原来只是个诱饵。这家伙算准了一个高手此时会来一个换枪浮空，再换大炮放大招的操作，利用换枪的时机抢到了身前。换枪的操作并不是那么快的，因为武器之间的切换是有冷却的，这也是当初限制了散人发挥的一大障碍。阴谋得逞的绕岸垂杨心下自然是很得意，此时的竹烟侠眼看已是来不及抬起重炮，想用飞炮操作脱身都无可能，自己这一时间差真是抓得无懈可击，对方再无反抗之力啊。绕岸垂杨贴身攻势已经发动，结果却被叶修还了一个惊喜。他眼睁睁地就看到对手将那杆已经来不及装备上的重炮给扔到了地上。 这是慌乱中操作失误。 绕岸垂杨万料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竞技场里不可能爆装备的，但竟然有人失误把装备给扔了下来。绕岸垂杨知道竹烟侠的射程，自然早判断出了对方手中的是什么武器，玫瑰重炮70级子午，这样档次的一件装备就这样掉在地上，谁会不想去捡，就算自己用不了那也是一个大钱包。 靠， 陈国在此时就已经掀桌跳了起来，这玫瑰重炮可是他的呀，就这样被叶修给扔了出去，这要被对手给捡走了该怎么办，满级子午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得到的。虽然有钱倒是可以换得一切，陈果倒也有点这样的实力，但他并不太喜欢拿现实里的货币去换取游戏里的装备道具。这玫瑰重炮可是全凭在游戏里的努力和运气得到的。不过绕岸垂杨此时却没有猥琐地急着去捡装备，惊讶之余他依然继续着他的攻击，却看到竹烟侠此时也已经一个膝撞顶了过来。 膝撞有用吗？ 绕岸垂杨冷笑，膝撞的确是个不会被打断的霸体技能，不过很遗憾，绕岸垂杨早料到了对方会用这类霸体技能强行逼开绕岸垂杨，所以他贴身使用的第一个技能就是猎波斩。魔剑式的猎波斩，一个可以破霸体的技能。这个技能起手不算太快，但是面对枪手职业中最笨重最缓慢的枪炮师，却足够抢在这个膝撞之前了。膝撞是枪手的体术类技能，虽和枪械的射速无关，但是却会因为负重影响到速度。穿重甲拿重炮的枪炮师，这个技能无疑也是最慢的。绕岸垂杨自觉判断都是完美的，却不料 结果和他料想的大不一样。朱烟霞的这一记膝撞竟然完完全全快过了他的猎捕斩，华丽的将他顶飞在了半空中。不可能啊！半空中的绕岸垂杨调整视角低头看去，突然间他反应过来了，武器的重量会影响很多动作的快慢，而此时原本会是枪手中最迟缓的枪炮师，重炮却不在手上。他手上什么都没有。一个手上什么都没有的枪炮师，他的行动会有多快？绕岸垂杨突然发现他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现在的绕岸垂杨注意到了，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他的对手叶修手中的竹烟侠已经甩手又扔出了一枚手雷，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爆炸后的气浪将剑客再度弹向高空，再然后朱烟霞这才去捡起他的玫瑰重炮。看到对手这不紧不慢的一系列举动，绕岸垂杨终于意识到扔掉玫瑰重炮，这是对方下出的一步狠棋啊。朱烟霞蹲身一甩，玫瑰重炮以更短的距离回到了他的肩上，跟着炮口蓝光一续，绕岸垂杨低下视角一看，角色已经快要着地，而那蓝光此时已经喷出，一发闪耀着蓝色磁光的炮弹朝他直飞而来。玄磁炮，绕岸垂杨技能毕竟还是都认得的，而且此时他发现对方一蹲一甩炮，这个动作竟然也不是毫无意义。这一蹲节省了稍许捡炮上肩的时间，此外更低的射击点为炮弹赢得了稍多一点点的飞行时间。这么两个微乎其微的稍许，让几乎就要落地的剑客被玄磁炮给轰了个正着。玄磁炮的特点是将其玄磁弹头触及到的目标吸附，并且强行带动被吸附的目标移动，飞行速度会因吸附到目标而变缓而下坠，最终触地爆炸。绕岸垂杨没能脱离这技能吸附的手段，这一次伤害已成定局。正在心中计较伤后如何反击，突然看到对手潇洒的扬手打了一记响指，剑客吃了一惊，这可不是什么无聊的举动啊，这是枪炮师热感飞弹的起手式。那一记响指将搓燃一个火机，火机扔出的位置就将是最终飞弹从天而降的打击位置。这一招威力巨大，操作自然也是极难。火机扔出的准确不准确暂且不说，火机的飞行速度也不是子弹，着实不敢恭维。有着剑劈量子炮技术的绕岸垂杨决定再次挑战一个更高难度的操作。半空中剑光一闪，一个拔刀斩施展出去，却是想将火机给荡开去。这一手当初的加世对361的职业联赛中，361队的剑客选手高杰曾如此化解过热感飞弹。绕岸垂杨此时的情况和当日的高杰极其相似，一样是在浮空移动状态，只是他当然没有职业选手的技术，他的这一操作全无把握，他的心中此时充满了祈祷。要中！看到剑气飞出的飞向和火机飞来的弧线，绕岸垂杨做出判断后心下已是一喜。谁想此时轰一声响，飞出的剑气竟然是接连炸开了三朵火花。绕岸垂杨一怔，朝竹烟霞那边一转视角，就看到黑洞洞的炮口朝向这边，袅袅硝烟升起。靠！绕岸垂杨随后就看到自己这道拔刀斩的剑气因为这一反坦克炮的攻击判定发生了偏转，与飞来的火机擦身而过。这撞大运般的撞出一个如此高难度的操作， 结果对手却是抬手一个反坦克炮打偏了他的拔刀斩。饶安垂杨心中一寒呢、啊、他知道他是蒙出来的，那么他的对手呢？闪耀着火光的火机终于是划完了那道优美的弧线，叮当落地，天空中响起一阵轰鸣，感热飞弹已经喷着火舌从天而降。绕岸垂杨的身体开始下坠，他无法立刻使用瘦身操作，他不是普通的浮空，他是被吸附在玄磁炮弹上。火机、绕岸垂杨、玄磁弹的爆炸一起迎接了热感飞弹的到来，一朵夸张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但这还没完，气流中被掀得不住翻滚的绕岸垂杨就看到头顶上空一道粗亮的光柱已经直射而下，却是枪炮师的终极大招卫星射线。同一时间，绕岸垂杨竟然是把枪炮师的各种高伤大招都吃了个遍。被卫星射线洗涤的他，此时周身还在翻滚着爆炸的光亮和硝烟。叶修抓紧时间又是操作竹烟侠丢进了几个技能，围观党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接连的爆炸，硬是轰出一个多达77段的连续攻击。光华退出，硝烟散去，绕岸垂杨已经扑街。从被西撞顶飞的那一刻开始，他竟然就再没得到任何反击的机会。落地的一瞬间，五秒的时间，有多少个技能？玩家们一时间竟然要扳着手指头才能数清楚。所有人看到的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就是，绕岸垂杨已经扑了。扑了，真扑了。就是这么一刻，长长的血条瞬间就被洗了个干净。房间里变得一片沉静，虽然观众本就没有语音，但他们是可以发消息的，但现在竟然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敲字，大家齐齐在发呆。陈国也是愣在了电脑前，他本来已经起身了，因为叶修扔了他的玫瑰重炮，他正准备不顾一切地去杀死这个家伙，结果玫瑰重炮转眼已经捡回，对手转眼就已经倒地成了尸体。一刻都在一转眼，好像就是他一个起身的功夫。陈国终于是亲眼看到了叶修是怎么在几十秒里就击倒一个对手的，用的就是他的竹烟侠。陈国自己都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竹烟侠竟然有直接把人一次就轰杀到死的爆发力。此时他看到了，而且轰死的人是在神之领域都挺有名气的高手。竹烟侠心中澎湃呀、啊！原本想杀死叶修的他，此时竟然手足无措的不知该如何表达了。绕岸垂杨的尸体飞快地消失了，熟悉游戏的人都知道，这是这人已经离开了房间。绕岸垂杨还能再说什么？嚣张如他，此时已经是被完完全全堵住了嘴，他再也没法嘴硬下去了。他发现君莫笑的话竟然不是在挑衅，那竟然是一个事实。一局，真的只是一局。他已经完全认清实力上的差距了。